为了将甘达尔瓦恒星系第二恒星乌瓦西建设成永恒的基地，也为了养2000万名的将兵，帝国军必须从国内运送大量的物资过来。但当运送护卫的就是中巴特少将。 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同盟的战力并非已经完全瓦解。补给这种事情经常被人所轻视，然而斩断补给线才是逼敌军撤退最有效的手段，这点千万别忘了。另外，一定要经常跟本队保持联络，感觉有危险的时候一定要立刻求援，知道吗？ 是的，末将遵命。万一任务失败的话，我愿意将我不值钱的命交给元帅，让元帅拿来作为端正军纪的好材料，您尽管放心吧。 元帅，我看还是让我去吧。 中巴特，你既然夸下海口，就要负责，知道吗？ 是。唉，自己找个工作来做真是好无聊啊。 报告，前方发现舰艇数量约17000艘。 什么？ 杜乃杰。 是。 你率领你旗下的舰队出去迎接补给船队。 是，但是是不是有敌袭的消息进来呢？ 不是，因为中巴特的定时联络并没有进来。 属下知道了。 莱因哈特的隐忧果然应验了，当杜乃杰中将的舰队赶到的时候，同盟军已经消失踪影，只剩下运输船队的残骸和30艘被击毁的护卫舰在空中飘荡着。 狙击补给线是敌军必然会采取的战法，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居然没有注意到，还敢那样子大言不惭，害我们损失了那么多贵重的物资，没有辩解的余地，你自行了断。 是。 之前我没有确立明确的方针，这件事我也有责任，然而这场战役不是短期的侵略或掠夺，既然是永久性的征服，就一定要慎重行事。由于这次的事件我已经拟定了方针，我们应该彻底摧毁敌军组织性的武力才对，那也就是必须要捕捉即灭洋舰队。史黛梅兹指挥官。 是。 洋舰队并没有回去首都海尼塞，不知道往哪儿去了，你率领你的舰队追查他的行踪，一旦查出他的所在之处，尽全力将他们全军击毁。 是，我马上去。 敌军有动静了，飞蟹中将，将全舰开往例行的宇宙区域，在那里摆出突行阵，等雅典波罗布阵完成之后，再故意靠过去让敌军发现我们，方法交给你去办。覆灭补给船队本身是做得相当成功，不过这个成功是迈向更艰难战役的第一步，因为赢得越多就会引出更难对付的敌人，仔细的想一想还真是有点笨的。哎，奇怪了，尤里安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呢？ 这是因为那个 这是因为米兹中尉在费沙到手了情报，他觉得有义务把它提供给杨指挥官，当作你决定战术的资料啊。 对，就是这么回事。 哎，那又是谁啊？ 哪会还有谁啊，当然是路易马逊少尉了。 这个我知道，我是问为什么连他都上了我的船舰呢？ 这是因为尤里安在的关系啊，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护卫哦。 大家怎么都跑来了？你们把军队的纪律当成什么了？非正规军都是一些不是我旗下的人。 一点都没错，这里突然间变成一个大家庭了，这一下子管理起来很麻烦哦。 你还说呢，你这个要塞事务官为什么会在这里呢？ 就是因为我知道会很麻烦，所以才不能放着不管呢，我可是个监护人呢。 哎呦， 发现敌军舰队位置，莱卡尔跟特利布拉两星系的中间区域， 现在偏离正常航路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啊。 根据费沙航路局的资料显示，那个地带确实有个黑洞存在，半径大约有9公里左右，危险区域的半径最大为3200光秒，推算大概有9亿6000万公里左右。 我看10亿公里之内最好不要接近，比较保险。 在10亿公里距离之处有敌军舰队在巡弋，随着接着我军渐渐变成突行阵的阵容。 那些家伙八成想以黑洞为靠山来布阵，他们到底有什么企图？ 很可能是控制住背后的危险区域，预防我们从背后绕过去攻击他们吧。 也可能是企图制造被追到穷途末路的心理效应，也就是所谓的背水之阵吧。 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采取凹形阵半包围态势，反正敌军是不可能往后面逃走的。 雷内肯普指挥官。 是。 立刻率军前去支援史坦梅兹舰队。 是。 全舰缓速前进，把双翼展开，全队摆出半包围的阵营。 好，全舰集 急速前进，突破敌阵的中央部分。 报告，中央被敌军舰队突破了。 什么？ 敌军舰队在后方往左右展开。 全舰180度掉头，后方要注意敌军的攻击，否则会变成我们被卷入黑洞里面的。 指挥官， 敌军的阵型不是为了防御用的，我们硬要配合敌军所摆出的阵型，采取了半包围式的凹形阵，反而使得中央变得非常稀薄，让敌军很轻易的就突破中央了。 敌军一开始就是这种打算了， 我们中了他们的圈套。 我从来都没有看过这么成功的中央突破，背面展开战法，实在是太漂亮了。 史坦梅兹也是一流的指挥官，他这个阵型是经过计算出来的，不过反而被他的计算所害了。不要散开，既然形势已经倒过来了，那就等下一次再度更换，全舰队采取密集形式，全力突破敌军中央部位。快啊！ 就是现在，全舰集中火力朝敌军阵型的前端发动攻击。 不行，快点分散！ 背后有敌军，我们可能会被敌军夹击。 什么？背后？大约多少距离？以时间报出来给我听。 推定接触时间大约3个小时后。 那么用2个小时破敌，用1个小时来逃脱吧。所以我们得加强攻击，把敌军赶入黑洞里面。 发射瓦尔古雷！舰载机的动力已经无法脱离重力圈，看好重力计。加速产生异常，主要引擎全开，不行啊，抵抗不了重力牵制，救命啊，我们快被拉进去了。 指挥官， 全舰朝4点钟方向转进。 指挥官， 沿着黑洞半径边缘的临界线突进，采取双曲线轨道前进，就能够取得比战舰的推进力更快的加速脱出。 这是利用黑洞的借力旋绕轨道。 没错， 但是这么一来，对敌军的攻击就呈现了无防备状态了。 这也没办法，面对敌军的集中炮火以及被卷进黑洞造成全灭的下场，这是最好的方法了。 是， 全舰右翼回头，最大震速。 哇哦，用这一招他们豁出去了。 报告，后方有舰队接近至70万公里处，袭击确认，战舰高尔加法尔摩尔。 这是雷内肯普上将的旗舰。 哦，那个雷内先生啊。 前方的敌军已经呈现溃走状态，要不要照预定计划就这样直接离开战场呢？ 在敌军射程距离的时候，主炮连续3起发，发射之后往莱加尔星系方向逃脱，但是要慢慢的走，而且要走得整齐。 啊！ 报告，敌军舰队开始溃走， 别让他逃了，最大战速。不，等一下，全舰暂时后退，保持距离。 好，就是现在，全舰队反转发动攻击， 撤退。全舰立刻后退，重新摆开阵型。 3月2日13时，呈现半溃走状态的雷内肯普舰队终于恢复秩序的时候，杨舰队这一次才当真脱逃了。 我不懂哎，为什么敌军要中断攻势，退到后面去呢？如果照这样继续攻下去的话，立场可能会倒过来哦。 因为前些时候雷内在一些轮要塞攻防战上被诱进圈套，吃了不少苦头，所以我故意露出更多的破绽给他看，让他以为是圈套，他就会撤退了。 原来是心理学上的问题啊。 是啊，不过这么一来，不晓得又有多少的孤儿寡妇要怨恨我了。这些责任全部都背在我一个人的肩上，还真是重啊。我看我光下一次地狱啊，还不够还呢。 如果元帅你会下地狱的话，我也会陪你一起去。 哼，你别胡说八道了，我还期待你能够上天堂去呢，从那里用钓鱼的鱼线把我从地狱给勾上来，所以你可要多多的行善积德哦。 我会尽力而为的。 说真的， 隶属杨舰队的话，就算有一打十二条命也都不够死的。这种以一打二的舰队战，我从来都没有听过。 我看你的情况啊，是每一条生命都需要一打的女人吧？ 你这么说就错了，是那一打的女人都非常的需要我才对。你可别忘了，我可是个外人迷。 我看不必了，你要是不在的话，那些女人啊就会去发掘其他男人的优点了。 啊， 那 你们两个也上了一课了吧？有个以你们的层次而言深不可测的对手存在，我为什么要给你们现在的地位？你们好好的想一想，重新出发。 这 这么说，您是想撤换掉雷内肯普指挥官，派他转任伊谢伦要塞司令官，然后再传鲁兹指挥官前来代替他的位置吗？ 没错。 但是我反对您的这项决定。我反对的理由有三个。第一个理由，如果只是更换雷内肯普指挥官，让史坦梅兹指挥官继续留任的话，被更换的人会觉得很不公平。第二个理由，既然处置了中巴特少将，已经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，这个时候再下令严惩的话，恐怕会造成人心萎缩的效应。第三个理由，伊谢伦要塞司令官一职变成一个被左迁者的落脚地，这样会造成被轻视的结果。 你提出来的意见是正确的，但是为了公平起见，将两个人都调离前线的话，战力会下降太多，所以你要我用谴责了事。 是的，还是您英明。 像杨威利这么厉害的人，应该不会想累积战术上的胜利，企图借此扭转战略层次上的不利才对啊。他到底想干什么呢？怎么了？难道你想到了什么吗？你跟我说呀。 我记得罗格兰公爵曾经说过，同盟军如果想要一口气扳回他们在战略上的不利，就会在战场上把他，也就是在战场上把罗格兰公爵打倒。 哦，这么说，表面上看来杨威利好像固执于战略层次上的胜利，其实这一切都是想把罗格兰公爵引出来，强迫公爵跟他正面决战所做的事前准备了。 这样推论才合乎常理。 有道理。 如果罗格兰公爵被打倒的话，我们就丧失了指导者，丧失了忠诚的对象，之后到底是为谁而战呢？会产生很大的疑惑，这是敌军最希望看到的。 而且接下来的继承者是谁呢？到现在也还没定论呢。 不论是谁当继承者，都不可能得到像罗格兰公爵那样绝对的支持。 没有酒了，可能的话，我希望能够再喝一杯。 很遗憾的，自从运输部队全灭之后，补给关系者的心情和气度变得很差，他们也不能老是对高级将官有特别的优待啊。 葡萄酒或啤酒那也就算了，要是连肉和面包都停滞供给，会严重影响士兵的士气的，饥饿的军队不可能获胜。 民众最容易会参与革命发动暴动的时期，大多数都是在粮食不足的时候，尤其是我军现在已经入侵敌军之地，士兵们要是觉得不安的话，事情就严重了。 看来得在挨饿之前打赢这场仗才行。 根据在费沙得到的情报显示，同盟军在国内设置了84所的补给基地，既然他们攻击我们的补给部队，以牙还牙，我们也攻击他们的补给基地，抢夺他们的物资来补给我们的所需。 这么做妥当吗？ 啊，不管怎么样，物资是越多越好，也需要一个机会来提振士兵们的士气。 报告，前方发现舰队，可能是运输船队，最前方的是球形的货柜，没错。 运输船走在最前面，这么一来的话，他们不就没有办法对付前方来的攻击了吗？ 这个星域本来就是在我军的侵略路线之外，他们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出现，所以才大意的吧。 遭遇战本来就没有秩序可言呢。好，趁这个机会夺取运输货柜，全舰排成半球形阵前进。我们舰队的演技真的是越来越精湛，千万不可以深追，目的在收集物资，急速回收敌军所放弃的货柜。 要确认货柜里的货物啊。 好吧。 报告，敌军舰队折回来了。 他们还不死心啊，一边守住货柜一边退后。舰长，尾随在本船的后面，采取逆机行事。 敌军舰队又退后了。 好，就照这样，火力战线。什么？货柜里躲着战斗员？切，看出来我们想要物资设下的圈套。放弃夺取物资，把那些拖运货柜给我炸掉。 全舰急速前进，加强火力炮击残余的敌舰。 液体氦爆炸，货柜里面装的好像是液体氦，敌舰攻过来了。 全舰注意，以最大速度脱离。被他们绊了一刀。 我海战海战海， 不要再追了。 每个人都有他的可取之处啊。 罗格兰公爵的愤怒和矜持也差不多快要到达临界点了吧，他们的物资应该也不足了，近日之内可能会全军清出，发动大攻击，恐怕会以他前所未有的猛烈意志和雄壮战略。 算了， 连华伦那么会用兵的人都被他给耍了。 就是因为善于用兵才会被摆一道，这一点跟史坦梅兹还有雷内肯普是一样的。 真没面子。不过我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我监视他们在战斗结束之后的行动，发现他们并没有特定的根据地，没打完一仗就更换补给地，确定他们是一边移动一边作战。 这可惨了，意思是整个同盟的领域都是那个家伙的基地。 正规军打的游击战呢、 连一线轮要塞那种地方杨威利都可以干脆不要，他不可能会拘泥于根据地吧。 他会做得这么彻底还真是令人畏惧。 一个舰队，只凭一个舰队就把我们搞得天翻地覆，他居然可以在他喜欢的时候出现在他喜欢的地方。 我们干脆把他们84个补给基地都给占据起来，或者把他们给毁了。 这是纸上谈兵，如果要发动全军攻击，那么这个甘达尔瓦星系就会空了，这样也只是犯了分散兵力的大忌。我们现在会被扬整得那么惨，这都是因为他各个急迫，不是吗？ 那么你的意思是要我们袖手旁观，看那些家伙蠢动吗？ 我可没这么说，我们没有充裕的时间，这是事实。所以要把杨威力引诱出来，用圈套将他给引诱出来，再包围歼灭，只有这个办法。问题是要用什么饵才能引他上钩呢？ 杨舰队的行动一定有他的模式存在，只要分析出他的行动模式，就应该能找出他下一次会在哪个补给地现身。 你是白痴是不是啊？照这个情况，要等到解开他的行动模式之谜，那可能要花上几年的时间呢。杨威力如果像发情的猫一样到处乱跑的话，我们就干脆不要管他，直接攻打同盟的首都， 然后我们就把大部分的军队撤回国内，接着毫发无伤的杨舰队又不晓得会从哪里出来夺回首都，重建同盟。为了达到这个，我们又得远征不可。 只要把洋舰队打垮，同盟军就会变成有名无实的军队，但是相反的，如果不能打倒他的话，我们很难获得最后的胜利。 你们这些人怕洋威力怕成这个样子，就像小羊怕野狼一样，难道你们不怕后世的人取笑吗？ 我所惧怕的不是洋威力那个人，而是我国跟前线的距离。如果你无法理解这个严重性，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。 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吗？ 召集所有指挥官，作战计划决定了，不出一个月，杨威力的舰队就会从宇宙中消失，告诉大家拭目以待吧。我问你们，我们越过宇宙的深渊，展开10000000光年的远征是为了什么？难道是为了成就杨威力的英名吗？你们身为军人的骄傲，难道都长了翅膀不知道逃哪儿去了？所汉元帅常胜的威名，末将最大难当，深感惶恐。但是，正因为如此，才敢斗胆进言，请让我以新的胜利来弥补过去败北的失职之过。我会期待的，但是我想差不多到了我该亲自出马的时候。罗塔尔， 是， 你率领舰队前往利欧贝鲁提星域，攻下那里的补给基地的同时，也压制周边的航路。懂了吧？这只是你派。其他的人也率领各自的舰队离开我的身边，看到我这种孤立的情况，相信杨威力应该会现身才对，到时候布下天罗地网捕捉他。 那么元帅是想自己来当饵，只带着直属部队，打算跟杨威力的攻势对峙是不是？这么做实在是太危险了，至少让下官以前卫部队的身份留在您的身边吧。 不用担心，妙拉， 难道你认为我以同样的兵力会打不过杨威力吗？ 不，不是的。 我们担心的并不是这一点。杨威力虽然是个位名将，但他不过也是区区一个舰队司令官，他根本就没有资格让元帅亲自出马跟他决胜负，还恳请元帅您自重。 根据情报，听说杨威力最近已经晋升为元帅了，我也是堂堂的帝国元帅，如果说要跟他资格相当，这也不为过。 整个宇宙天下没有人能跟元帅相提并论的。 我知道了，既然元帅已经这么决定的话，那么我们也不再多嘴了。但是您要如何对付杨威力凌厉的攻势，可不可以稍微也让我们知道一点，这样我们也比较能够安心。 这个我已经想到了，那么就让我来消除你们的不安吧。艾米尔，把那个东西推出来。 是。 你们看，即使是薄薄的纸，重叠数十张也能够完全吸取红酒。对付杨威力，我就是打算用这种战法，以他的兵力是无法突破我所有的防御阵型，所以当他停止晋级的时候，你们就将舰队调过头来把他包围起来，歼灭他的兵力，然后把他带到我的面前来，不论生死，我一定要让自由行星同盟的主政者看看杨威力的下场，我一定要他们立下现成的盟书。 是。 不要去理会杨舰队，只要攻下海尼塞行星，逼同盟政府投降那就行了。于是同盟政府就会命令杨威力不要做无谓的抵抗。如果这么一来，我们就能够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，不是吗？ 也就是说，我并没有打赢杨威力而结束了，是吗？不，不行，玛琳小姐，你要知道，我是绝对不能输给任何人的。人们对我的仰赖和支持，是因为我一直立于不败的缘故。我不是因为基于胜者的德望而得到士兵或民众的支持拥戴的。 那么就照您的意思吧，不过我也要跟您一起去。 不，玛琳小姐，这一次你就留在这里等候佳音吧。这场战争跟以往的不一样，可能没有观战的余地。 可是元帅， 如果你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，我要怎么向你的父亲玛琳伯爵交代呢？ 全军掉头过去包围杨威力，将他们歼灭，真是巧妙的战略。但是万一无法顺利掉头的话，那该怎么办呢？ 这只会到处乱跑，不敢堂堂正正的作战。杨威力这个人真的好卑劣啊。 艾米尔，这你就错了。所谓名将，只赐给那些懂得辨别应该撤退的时机以及脱逃的方法的人的称呼，那种只知道一味前进战斗的猛兽，只能当烈士的助手罢了。 可是公爵您到现在为止一次都没有逃过，不是吗？ 有必要的话我就会逃，目前只是没有必要。艾米尔，你可不要想学我，我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模仿的，反而会对你产生坏处。不过如果你像杨威力那种人学习的话，至少不会变成愚蠢的将领。哦不，我记得你要当医生的，跟你说了一些废话，因为我没有其他的生存方式。啊，不，我可以有其他的生存方式，只是我小时候就已经决定走上这条路了。我是为了要夺回被夺走的东西才开始踏出这一步。但是快去睡觉吧，小孩子是很需要做梦的时间的。这是你所希望的，我都已经照你的希望去做了，你应该会出现在我的面前吧，杨威力。 失去最好的朋友将近一年半，现在即将面对最大的敌人，充满亢奋的感觉。瞬间，莱因哈特觉得很幸福。 莱因哈特亲自设下陷阱，要杨威力上钩。杨威力明知这是陷阱，决定以短期作战对付。短兵相接的时刻终于来了。下一集《银河英雄传说：巴米利恩之死斗》前篇，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。